每一刻，每一段路，我的心只有一个决定。由一开始到如今，从来都没有退路可走，以四处流浪来度过余生。我的未来就是世界的尽头，我的生命就是一场等待，等待梦想，等待光芒，等待安稳，等待死亡。我的心只有一个决定，由一开始到如今，从来都没有退路可走，以四处流浪来度过一生。我的未来就是世界的尽头，生命就是一场等待，等待梦想，等待光芒，等待安稳，等待死亡。世界的尽头，我的生命就是一场等待。